你好，我是华仔。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微服务架构最佳实践方法篇。专栏上一期我谈了实施微服务需要避免踩的陷阱，简单提炼为：微服务拆分过细，过分强调 small， 微服务基础设施不健全，忽略了 automated， 微服务并不轻量级，规模大了后 lightweight 不再适应。针对这些问题，今天我们看看微服务最佳实践应该如何去做。我会分两期介绍这部分内容。今天是微服务架构最佳实践的方法篇，下一期是基础设施篇。针对微服务拆分过细导致的问题，我建议基于团队规模进行拆分，类似贝索斯在定义团队规模时提出的两个披萨理论，分享一个我认为微服务拆分力度的三个火枪手原则，即一个微服务，三个人负责开发。当我们在实施微服务架构时，根据团队规模来划分微服务数量，如果业务继续发展，团队规模扩大，我们再将已有的微服务进行拆分。例如团队最初有六个人，那么可以划分为两个微服务。随着业务的发展，业务功能越来越多，逻辑越来越复杂，团队扩展到12个人，那么我们可以将已有的两个微服务进行拆分，变成四个微服务。为什么是三个人，不是四个，也不是两个呢？首先，从系统规模来讲，三个人负责开发一个系统，系统的复杂度刚好达到每个人都能全面理解整个系统，又能够进行分工的力度。如果是两个人开发一个系统，系统的复杂度不够，开发人员可能觉得无法体现自己的技术实力。如果是四个甚至更多人开发一个系统，系统复杂度又会无法让开发人员对系统的细节都了解很深。其次，从团队管理来说，三个人可以形成一个稳定的备份，即使一个人休假或者调配到其他系统，剩余两个人还可以支撑。如果是两个人，抽调一个后，剩余的一个人压力很大。如果是一个人，这就是单点了，团队没有备份，某些情况下是很危险的，假如这个人休假了，系统出问题了怎么办？最后，从技术提升的角度来讲，三个人的技术小组既能够形成有效的讨论，又能够快速达成一致意见。如果是两个人，可能会出现互相坚持自己的意见，或者两个人经验都不足，导致设计缺陷。如果是一个人，由于没有人跟他进行技术讨论，很可能陷入思维盲区，导致重大问题。如果是四个人或者更多，可能有的参与的人员并没有认真参与，只是完成任务而已。三个火枪手的原则主要应用于微服务设计和开发阶段。如果微服务经过一段时间发展后已经比较稳定，处于维护期了，无需太多的开发，那么平均一个人维护一个微服务甚至几个微服务都可以。当然，考虑到人员备份问题，每个微服务最好都安排两个人维护，每个人都可以维护多个微服务。基于三个火枪手的理论，我们可以计算出拆分后合适的服务数量，但具体怎么拆也是有技巧的，并不是快刀斩乱麻随便拆分成指定数量的微服务就可以了，也不是只能按照业务来进行拆分，而是可以根据目的的不同，灵活地选取不同的拆分方式。接下来我一一介绍常见的拆分方式。第一种，基于业务逻辑拆分，这是最常见的一种拆分方式，将系统中的业务模块按照职责范围识别出来，每个单独的业务模块拆分为一个独立的服务。基于业务逻辑拆分虽然看起来很直观，但在实践过程中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团队成员对于职责范围的理解差异很大，经常会出现争论，难以达成一致意见。例如，假设我们做一个电商系统，第一种方式是将服务划分为商品、交易、用户三个服务，第二种方式是划分为商品、订单、支付、发货、买家、卖家六个服务，哪种方式更合理？是不是划分越细越正确呢？导致这种困惑的主要根因在于，从业务的角度来拆分的话呢，规模粗和规模细都没有问题，因为拆分基础都是业务逻辑。要判断拆分力度，不能从业务逻辑角度，而要根据前面介绍的三个火枪手的原则，计算一下大概的服务数量范围，然后再确定合适的职责范围。否则就可能出现划分过粗或者过细的情况，而且大部分情况下会出现过细的情况。例如，如果团队规模是十个人支撑业务，按照三个火枪手规则计算，大约需要划分为四个服务，那么登录、注册、用户信息管理都可以划到用户服务职责范围内。如果团队规模是100人支撑业务，服务数量可以达到40个，那么用户登录就是一个服务了。如果团队规模达到1000人支撑业务，那用户连接管理可能就是一个独立的服务了。第二种，基于可扩展拆分，将系统中的业务模块按照稳定性排序，将已经成熟和改动不大的服务拆分为稳定服务，将经常变化和迭代的服务拆分为变动服务。稳定的服务力度可以粗一些，即使逻辑上没有强关联的服务也可以放在同一个子系统中， 例如将日志服务和升级服务放在同一个子系统中，不稳定的服务力度可以细一些，但也不要太细，始终记住要控制服务的总数量。这样拆分主要是为了提升项目快速迭代的效率，避免在开发的时候不小心影响了已有的成熟功能，导致线上问题。第三种，基于可靠性拆分，将系统中的业务模块按照优先级排序，将可靠性要求高的核心服务和可靠性要求低的非核心服务拆分开来，然后重点保证核心服务的高可用。具体拆分的时候，核心服务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多个，只要最终的服务数量满足三个火枪手的原则就可以。这样拆分带来下面几个好处。一、避免非核心服务故障影响核心服务。例如，日志上报一般都属于非核心服务，但是在某些场景下，可能有大量的日志上报。如果系统没有拆分，那么日志上报可能导致核心服务故障。拆分后，即使日志上报有问题，也不会影响核心服务。二、核心服务高可用方案可以更简单。核心服务的功能逻辑更加简单，存储的数据可能更少，用到的组件也会更少。设计高可用方案，大部分情况下要比不拆分简单很多。三、能够降低高可用成本。将核心服务拆分出来后，核心服务占用的机器、带宽等资源比不拆分要少很多，因此只针对核心服务做高可用方案，机器、带宽等成本比不拆分要节省较多。第四种，基于性能拆分。基于性能拆分和基于可靠性拆分类似，将性能要求高或者性能压力大的模块拆分出来，避免性能压力大的服务影响其他服务。常见的拆分方式和具体的性能瓶颈有关，可以拆分 Web 服务、数据库、缓存等。例如，电商的抢购，性能压力最大的是入口的排队功能，可以将排队功能独立为一个服务。以上几种拆分方式呢，不是多选一，而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由排列组合。例如，可以基于可靠性拆分出服务 A， 基于性能拆分出服务 B， 基于可扩展拆分出 C、D、F 三个服务，加上原有的服务 X， 最后总共拆分出六个服务。接下来看看基础设施，今天先来开个头。大部分人主要关注的是微服务的 small 和 lightweight 特性，但实际上真正决定微服务成败的恰恰是那个被大部分人都忽略的 automated。 为何这样说呢？因为服务力度即使划分不合理，实际落地后如果团队遇到麻烦，自然会想到拆服务或者合服务。如果 automated 相关的基础设施不健全，那微服务就是焦油坑，让研发、测试、运维陷入我上一期讲的各种微服务陷阱中。请点击文稿查看微服务基础设施。看到这张图，相信很多人都会倒吸一口凉气，说好的微服务的轻量级呢？都这么多基础设施，还好意思说自己是轻量级，感觉比 ESB 还要复杂呀。确实如此，微服务并不是很多人认为的那样又简单又轻量级。要做好微服务，这些基础设施都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微服务就会变成一个焦油坑，让业务和团队在里面不断挣扎且无法自拔。因此也可以说，微服务并没有减少复杂度，而只是将复杂度从 ESB 转移到了基础设施。你可以看到，服务发现、服务路由等其实都是 ESB 的功能，只是在微服务中剥离出来，成了独立的基础系统。虽然建设完善的微服务基础设施是一项庞大的工程，但也不用太过灰心，认为自己团队小或者公司规模不大就不能实施微服务了。第一个原因是，已经有开源的微服务基础设施全家桶了，例如大名鼎鼎的 Spring Cloud 项目，涵盖了服务发现、服务路由、网关、配置中心等功能。第二个原因是，如果微服务的数量并不是很多的话，并不是每个基础设施都是必须的。通常情况下，我建议按照下面优先级来搭建基础设施。一、服务发现、服务路由、服务容错，这是最基本的微服务基础设施。二、接口框架 API 网关，主要是为了提升开发效率。接口框架是提升内部服务的开发效率， API 网关是为了提升与外部服务对接的效率。三、自动化部署、自动化测试、配置中心，主要是为了提升测试和运维效率。四、服务监控、服务跟踪、服务安全，主要是为了进一步提升运维效率。以上三和四两类基础设施呢，其重要性会随着微服务节点数量增加而越来越重要，但在微服务节点数量较少的时候，可以通过人工的方式支撑，虽然效率不高，但也基本能够顶住。今天我为你讲了微服务架构实践中的三个关键点，如何把握拆分力度， 按照什么维度进行拆分，需要什么基础设施支撑，希望对你有所帮助。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留一道思考题给你吧。参考文章中提到的方法，思考一下你所在的业务微服务架构是否还有可以改进和提升的空间呢？欢迎你把答案写到留言区和我一起讨论。相信经过深度思考的回答，也会让你对知识的理解更加深刻。